一首来自于阿妹的《一想到你呀》，开始了我们今天的音乐导航。我是肖辉，在节目当中很多的话想说，其实有不少的心情想表达，但直接说或许未必会有效果，所以音乐真的是很好的东西，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与意义的言外。肉麻的话就在下面的这首歌来进行表达吧，这首来自刘德华《肉麻情歌》。 太习惯不知不觉走到你门外，沿着月光的小径，夜深更自在，唱一首肉麻情歌，不谈有多爱，太露骨的话术我说不出来。你说想走遍世界一步都没有，有空我一定陪你，算不算承诺？请别再问我有点老了做什么，陪你数着，听听你的啰嗦，爱不就是这样难言堪啊。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落寞无奈，哦，你生气你发呆，对我都精彩，哦，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，哦，让人笑我痴呆，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哦，我多疯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，yeah, 我呼吸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谁说明白我幸运才多到你的爱。 下面这首歌里唱到的这个城市，我可以说是百去不厌，每次都有新的感受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放松。虽然说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恐怕也会有很多的压抑和困顿，但依旧不能够减少它对很多人的意义和吸引力。这首歌虽然说和我心里对于这座城市的印象不同，但是听完还是很想再去一次成都。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，一路还要走多久，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分别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

他属于那种认准了一条路，哪怕是撞了南墙也未必会回头的人。而恰恰是他身上的那股倔劲儿，让他成为了现在的孙燕姿本身。要听到的这首歌，孙燕姿的声音像是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洋洋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完美的一天。 我要一所大房子，有很大的落地窗户，阳光洒在地板上，也温暖了我的被子。